的港口，让回忆可以避避风，仰望着夜空，听潮起潮落，为你我不再向往着漂流。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近你的胸口，有多久没感动过，若不是你那么强烈的保护我，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，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，

想你，不相信过来谁明白，怕眼睁开你不在，爱人心 冲动，我浮在虚幻中做爱情的梦，却有一点点真实的痛残留在生活中。在漆黑的街口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就只有冷的风从指缝越过，双眼慢慢的被风刺痛。我知道你的心，哦，很痛，哦，你别说一切我都。Yeah.